我国的开城市阶级教育馆展出了数十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性和野蛮性的新证物和新资料。新展品中有侵略朝鲜的斥候兵美国传教士爬进开城建立礼拜堂和女校，说教崇美奴役屈从思想的刊物资料和证书，以及在海平里水库周边和立县里出土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被美帝国主义者杀害的无辜居民的头发、胶鞋、腰带扣、钥匙、各种美国产子弹和弹壳等。